喂，大家好，又到每个礼拜一次的仙人 術 語， 是好像突然间大家好、好期待住好沉啊，你话声系嘛？ 唔系啊，因为咧，啱啱嗰日去拍片咧，俾阿老表同埋 Albert 咧爆出嚟，本我谂住迟啲出嘅。嗰晚咧好搞笑去拍嗰条片，不过我哋唔讲呢单住。咁咧，即系呢排咧就真系好多好多咩啊，好多好多啲 fans 爆料。咁佢嗰单咧就系、是、佢个女个职业啊，费事讲啊，一阵讲晒出嚟，系人都知佢系边个。咁咧佢就要停留，即系总之佢去到嗰度停留咗一晚咧就走噶啦，要 去边度停留咗一晚？ 即系去佢成日要飞嚟飞去嘅，去嗰个地方度咁啊，停留或者好短时间就要走噶啦。咁咧佢就试完佢就去上海。 哦， 系啦，咁就咧嗰晚咧，佢要喺嗰间酒店有好多啲员工喺度住嘅，咁佢又住一晚，咁啊，第二朝就走噶啦，咁佢嗰晚咧出咗啲事，就导致到佢咧就要翻嚟香港咧揾个嗰啲啊，佢即系我又唔会咁唔尊重嘅，佢又话嗰人叫嗰人做神婆，我就唔会叫人哋神婆嘅，神婆都讲神婆呢两个字通常呃人噶嘛。 O K， 咁。应该叫咩？ 佢系嗰啲即系啲发科，不过系女人啦，系咪？咁佢咧就话佢好有心，成单 case 讲完俾我听，仲俾埋嗰条片， 哦， 俾埋嗰条片我睇嘅。 即系嗰位叫做咩粉丝 系啦， 粉丝朋友啦系嘛， 系啦， 咁啊 inbox 咗你成个故事， 系啦， 好大篇连埋片咁啊， 好长嘅，跟住佢仲讲咗几 咁有心， 系啦，咁佢系佢嗰晚就喺酒店度瞓啦， 系， 咁咧佢就即系好早啊喺间酒店好早就瞓着噶啦，因为第二朝走嘛， 系啊， 咁佢瞓醒咗之后咧，第二朝瞓醒。佢发现咧，就系个房得佢一个人嘅啫，锁晒门。佢发现佢件睡衣咧，啲纽解开晒。 吓吓，点样啊？ 直情系冇扣到啊！佢着睡衣瞓噶嘛，系冇扣到啲睡衣嗰啲纽扣啊， 劈开晒， 全部开晒。 嗯， 但系咧，佢嗰、那个嗰、那个嗰、那个呢、那个系嗰、那个粉丝个女，就喺佢去上海，佢个女去上海啊，咁。佢系冇，其实呢件事系冇可能发生嘅，因为佢阿妈咧不嬲都知佢难瞓，佢就特登嗰啲睡衣嘅纽门咧，就揾啲针咧，特登整窄啲嘅。 嗯， 你要双手好夹硬将，即系要两个手先扣到粒纽入嘅。你除又好难除嘅。 嗯， 同埋如果有人除你咁多粒纽，你都醒咗啦。 嗯， 系咪先？但系佢系。啲纽全解开晒，咁佢又诶，点解会咁嘅？但系佢又要匆忙走嘛，咁啊冇理到啦，咁啊上机又翻嚟香港就将呢单嘢讲俾佢阿妈听嘅，佢阿妈佢话喂，我嗰晚喺上海嗰个酒店度瞓咧，唔知点解啲纽会打开晒，佢阿妈觉得奇怪，因为佢亲手缝噶嘛，嗰、个纽门系窄咗噶嘛，冇可能整得开噶嘛，咁啊见佢冇乜嘢，咪算啦咁样。佢又要忙紧，跟住之后咧，佢又忙，又要好多嘢做啦，都唔记得咗噶啦。直至到即系隔咗几个月，咁咧佢就朝头早起身，咁啊谂住翻工啦。但系佢又喺度点床，即系赖床啦。 喺屋企咯， 喺屋企咯，佢同个男朋友住嗰个屋企。咁咧就赖床完起身，佢突然间有把声喺佢耳边同佢讲：，你仲唔起身咁样？佢真系傻咗啦！即系佢男朋友翻咗工，净系得佢嘅，成间屋得佢。咁啊，冇理由有把男人声喺度噶嘛？同埋嗰间屋咧，唔正常系唔应该有嘢，跟住住咗几年啊，八年噶啦，嗰间屋相安无事嘅。突然间就有把咁嘅声，跟住一听完嗰把声之后，就唔喐得。 哦，系唔喐得啊！以为吓到弹醒咗添， 喐唔到啊！跟住咧就佢话死，朝头早九点俾鬼砸， 系咯， 日光日白， 同埋点咗一阵床迟到噶咯，仲渣。 系啊，跟住佢就好辛苦咁样，隔咗一阵起得翻身，咁即刻打电话话俾阿妈听啦，有单咁嘅嘢。咁啊，佢话冇理由喎，你呢间屋不嬲冇事啊，你住咗八年噶咯，即系同嗰个男仔咧一齐住咗八年，冇理由有事噶。跟住佢话不过唔好啦，翻工先啦。翻咗工之后咧，就佢就翻扭佢翻嚟放工翻嚟咧就。同佢阿媽講，佢媽喂，會唔會係你嗱？佢六嗰上去上海嗰陣時六月嘅，到佢俾鬼砸呢次已經十一月噶，隔咗幾個月噶啦。佢會唔會你上次喺上海帶咗啲嘢翻嚟？你唔知啊？ 可以過境嘅咩？ 嚇、啊， 可以過境咁？ 佢跟咗嘛？佢可以附喺佢度，咪過到境咯。跟住翻到嚟，佢話不如我哋上個師傅度啦。咁上個師傅度咧。佢又見到佢咧，即係啲眼呢啲青筋咧，即係佢阿媽睇唔到嘅。佢師傅話：你嚇得好緊要啊！點解有曬啲青筋嘅？ 即係眼圈嗰啲位啊。 係啊，呢啲眼角呢位咧，跟住就幫佢問。咁原來佢係俾嗰個四柱嗰個亡神啊，嗰啲佢有你識八字嗰啲有亡神啊，有好多煞神噶嘛，其佢話俾嗰啲搞，不過唔使驚，我幫你搞掂佢。即係幫佢同佢化解啦。咁佢就。俾咗条片，嗰个过程我几得意嘅，我俾大家睇下，我好少见人嚟咁样做嘅。 就系、是、有嗰个女法师啊，帮佢系啦，整啲法师啊。 我俾条嗰条片大家睇下。 嗰啲艾嚟嘅系咪？艾系咩嚟噶？ 咪艾咯，艾草啊。 唔同艾草嘅艾，艾还艾啊？ 拱圆艾嗰啲艾草嘛。 咩艾啊？ 拱圆艾嘅艾草啊。拱叶子啲花 生 嗰啲。整个晒干咪得，咪都。 五月节要用艾拜神嘅咩？佢对佢点样拜？系拜咩噶？ 初一咪食艾酒咯。初五咪食猪肉咯。咁啊，你哋冇拜咩？ 唔识啊，嗰啲艾系咩嚟嘅？其实又唔系艾草嗰啲嚟噶嘛，系另外一样噶吓。 系晒干咪艾草咯。你未晒干咪？ 我哋屋企就用艾草啊，我成日摆艾草啊、米啊、盐啊摆门口。有阵时攞艾草冲凉咯，煲艾草啊，冲凉啊。一辣就好翻噶啦。 好翻噶 啦。一辣你就好翻噶啦，女，系要辣辣你啊，太曳啊！ 拍 耳 仔 咯！登心拍耳仔啊！ 睇完就多，依家就冇爆过咯。 睇完唔听话要爆下。 系啊，阿细佬。 嗰阵时咪爆啊，爆只下。 要爆啊！如果而家廿五岁仔就唔俾爆嘅系。 依家梗唔俾啦。 系啦，俾佢闹鬼啊！系啦，唔知想点啊，真系。激死我啊！ 等 緊 啦，考到政府工度等，但係唔知等幾耐。佢話佢嗰啲後備嗰啲咧等緊，咁又唔 做其他嘢，主要在屋企等。 是咪燈芯嚟嘅呢個？ 係啊。 燈芯啊，係立咩嘅？ 燈芯好多嘢。 定經啊。 唔係好多用咯， 我先。唔係啊，我而家可以定經啊，咪啊？ 咪包仔咪定經咯。 係咯。唔係啊，嗰次真係好驚啊！話翻我芝華酒店嗰次咧。忍住痛都要，好犀利啊！一爆得犀利，即係代表犀利啊！ 嗰邊特登凹， 係啊， 掹落嗰只耳仔，啊咁咪得咯，爆到今晚又 瞓啦。如果冇乜嘢，唔會咁爆噶嘛？ 梗係冇啦。 係啊，如果冇乜嘢，唔會啪啪聲噶嘛？ 唔響噶。 唔響啦，冇乜嘢就唔響啦。 驚佢響，唔驚佢就唔響啦。 係。 驚得好犀利啊！所以你瞓唔到就係咁。係 啦。 人家爆了， 哇，飛到骨頭。哇，這個很靈異，本來條片是一開頭是辣了背脊先的，它有似好像那些什麼天咒呢，人家幫人家一年三次那些呢，即是幫你喊救完呢，沒那麼多病痛那些呢。 我有聽說過。 有少次這些啊，今晚個新 chat room 啊五爪入了去啊。 嗯。 啊你好。因為其實我們的 chat room 用得的了，那網 少少同埋五爪 ,hello。 是啊。不是少少那個，咦，是啊，今日來過。 是啊是啊是啊。 是啊。那他其實即係講埋嗰個女仔咧，頭先俾人整嗰個女仔咧，佢做空姐嘅，啲空姐咪成日要飛嚟飛去嘅。 係啊係啊， 有時你夜機去咁，你冇機接咁，你喺嗰度住一晚噶嘛。 嗯， 咁佢係喺嗰度，應該係有嘢跟咗佢翻嚟。 嗯， 然後佢嗰個亡神，即係如果你識八字，知咩叫亡神嘅。 嗯， 跟住翻嚟佢又嗰個師傅係幫佢。用呢个方法解咗嘅，不过呢个方法我未见过嘅， 似系医病多啲咯。 系啊， 但系佢咁样去辣佢咧，即系头先都有听，即系应该就系嗰位妈咪啦吓，妈咪喺度讲话，唔听话，需要辣一辣佢咁样，即系有痛噶啦，系咪？ 系啊，啪啪声噶。 咁哇， 系啊， 系咁样，我又唔系好觉嗰个女仔会嗌话啊好痛咁样嗰啲嘅， 有噶。 系咩？ 我哋乡下啲兄又用条灯芯咁样喺嗰啲患处嗰度医帮人医 嘅。哦，即系似系俾橡筋弹嘅意思咁啊，定 再痛啲辣嘅。 哇，佢好似冇嗌到咁犀利嘅。 有啊，有嗌到噶。 哦，但系咁样辣法系咪似即系有少少似系譬如你个人弱咧，即系行嗰啲暗嘅地方，即系之前有阿咪姐教过嘅咧。咁之前我哋 拍佢 系啦，拍我哋呢度啊，即系拍 翻光佢 系啦，拍翻光佢，即系唔系话拍色，呢个唔系拍色咁解，系拍光佢，拍醒佢，即系拍醒我哋个三团火，即系令到可以增强自己，等啲嘢唔好咁容易埋身咁啊。呢个方法会唔会似系即系拉一拉你嗰啲重要嘅穴位，等嗰个嘢就走咗去咁样？ 咁下次问一问佢先知啦。 问个嗰位事主噶。 系啦， 系啦。 咁佢又做空姐啦。 系。 咁我有个做空姐嘅人下啦，佢就讲过一单俾我听咧，哇，嗰次真系恐怖。 嗯。 咁佢哋又系一齐飞欧洲，飞欧洲咁嚟又 stay 啦，喺酒店住。咁佢两个咧就惯咗一齐同房嘅，咁冇问题嘅。咁咧嗰次佢应该系飞英国定边度咧？我当去英国先啦。咁啊飞英国，咁啊两个一齐瞓啦。咁瞓到半夜咧，佢发觉佢嗰、那个佢个 roommate 咧，即系佢个同事咧，成日无端端坐起身。嗱，佢又咁样瞓啦，佢应该近门口嗰张，佢又另外嗰张嘅。但系其实对埋窗嗰度咧，仲有个空间嘅，就唔系贴晒窗嗰啲咧。 好， 咁佢见你成日无端端坐起身，跟住又瞓翻低，又坐起身，又瞓翻低。 哇！ 咁我问佢：，喂，你做咩啊？无端端成日起身啊？咁佢又冇理佢，又好似又佢又冇擘大眼嘅，咁坐低身，但佢不嬲同佢惯咗一齐飞，佢就一齐瞓，佢冇梦游呢啲嘢嘅。 系， 咁啊，净系坐喺度咁样望住，咁啊，好似望住佢咁，但佢唔系擘大眼嘅。 嗯， 咁又唔似啊去厕所。 嗯， 咁啊，如是者成晚咧， 就去咗起个起身就五六次身㗎啦。 嗯。 咁佢喂好鬼骚扰佢㗎嘛。 即係一起身系咪因为有啲咦嘅声咁所以。 即 係你 起身佢撥开啲被呀都有声㗎嘛。咁跟住一就对脚垫地嗰啲呢。 嗯。 佢终于去到第六七次呢佢顶唔顺啦。喂你搞乜嘢呀成晚起身。 嗯。 跟住嗰个女仔呢即係同佢一齐嗰个女仔呢今次就又系冇理佢嘅，又黑埋只眼，但系起身，经过佢身边咧就去厕所。 嗯， 咁咧佢见到佢冇嘢啦，咁佢又再望佢，佢又见到佢咁行啦，咁啊经过佢身边嘅时候，咁啊向前行啦，哇！一见佢经过佢身边，佢就惊啦。 发生咩事咧？ 佢见到个女仔，原来个女仔贴住佢后边有个人。 背脊跌背脊咁有 贴住晒啊，贴住晒个人喺贴住佢喺个背脊度行噶。 哇！ 唔系，跟住咧就去完厕所 ，bang 林搞咗一轮，跟住翻转头又见到个人又系见到个人贴住佢咁行翻嚟。跟住佢已经惊到大嗌啦，跟住佢见到最恐怖就系佢贴住嗰人咧，微微拧转个身望一望佢。 唔记得啦，因为嗌啊嘛。 系啦，跟住佢就越嗌越大声。跟住咧，嗰个女仔又唔理佢啦，跟住翻落嗰张床度坐低，跟住坐低啦，跟住可能佢嗌得太大声， 嗯， 跟住弹起身，然后冲出去隔篱房，并拎饭就拍隔篱房嗰啲同事，拍醒佢，一拍隔篱嗰个咧，原来嗰个系比佢高级啲嘅， 嗯， 跟住你知嗰啲 first class 嗰啲系高级啲噶嘛？佢咩事？佢快过嚟，快过嚟，好恐怖啊！佢跟住咧，跟住同嗰个同事啦，即开门翻入去啦，咁啊见到嗰个女仔咧，佢瞓咗张床都好似若无其事咁， 嗯， 跟住话你佢冇嘢啊，咪瞓，佢瞓觉你惊咩啊？佢唔系啊，头先佢个背脊嗰度黐住个人啊， 嗯， 你眼花系咪啊？我睇咗成分钟啊，点会眼花啊？ 嗯， 跟住咧熬醒个女仔啦，唔理啦，系咪啊？熬醒个女仔咧，咁佢又问咩事啊？你哋， 嗯， 佢话喂。你起身先啦，唔好问啦，佢惊吓亲佢，因为佢唔知噶嘛。 嗯嗯， 跟住叫起身啦，即系佢就唔肯起身，眼瞓啊嘛。一拉佢起身嘅，谂住拉佢起身咧，就见唔到人嘅，即系你系见唔到有个人喺个背脊啦，梗系。 嗯。 跟住我个客家系即刻望佢背脊，冇人嘅。 嗯。 但系咧，你发觉佢瞓嗰个位咧，嗱，嗰人正常起一身，个床。还原噶啦，你好明显有个微好微嘅人嗰个形喺度啊，跟住咧，佢同嗰个 senior 嗰个咧，你眼望我眼，跟住就话，我哋今晚唔喺呢间房瞓啊，个隔篱房瞓啊，嗰个女仔咩事啊？点瞓得好地地，我瞓得好好、啊、喎，你唔好问啦、啊，出去，跟住咧。就第二日，直情咧将啲嘢搬晒过去嗰个 senior 嗰个房嗰度，瞓咗一晚。 嗯、 第二朝上机啦，跟住咧都冇同佢讲，翻、嚟香港先同佢讲翻呢单嘢。 嗯， 直情惊佢嗰个惊佢咧做唔到嘢啊。 嗯，一定啦。 但我嗰个客咧就真系惨啦。成由嗰晚至到第二朝，一直系咁惊，因为佢见到系 瞓唔着添啦。 佢系好清楚贴住晒，好似件衫黐喺个背脊度。 嗯， 但我又未听过外国有摄青鬼嘅。 嗯，我觉得外国就咩鬼都同即系就算系呢边亚洲嘅差唔多嘅，我觉得都系一样嘅灵魂， 系咪有呢种 嘅啫？ 系啊， 唔知啊，但系我又觉得。反而令Senior 入嚟之后熬醒佢又冇嘢咁样啦，咁嗰个仁兄又去咗边呢， 嗰个消失咗，但係佢见到个床好明显一个人喎、一个人即係你起一身几渣嘅弹弓床都唔会见返个样㗎嘛，佢係好明显有个微微嘅床单呢，个床单好似个人 有个人形㗎嘛，係咪， 但嗰个女仔又冇乜嘢喎，即系又唔系好似嗰啲咧，即系出咗呢啲事嗰啲咧，就咩喎？ 即系可能精神唔好啊，或者发烧啊， 冇喎，冇呢啲喎， 咩都冇。 反而佢又病咗两日咯。 哦，即刻 即系见到嗰个 嘛， 见到嗰个就病 了，时运真系低啦， 系， 即系唔见好过见啊！而家 你谂下，你突然间。 见到个人，点解后面多咗个人贴住佢？你唔吓死嘅啫。 嗯， 喂，你佢着嗰套衫前面同后面，你知噶嘛？譬如着件 T 恤瞓觉 ，T 恤前面有 pattern， 一后面就冇噶啦。 嗯， 因为都系有 pattern 咧，但系后面嗰个明明细细唔系个人嚟嘅。 嗯， 系另外一个黐住佢咯，好似个贴纸咁黐住佢，佢仲会咁样嘅。 嗯，就 拧转头同佢有交流嘅， 唔见好个见。如果俾我系唔会嗌得出声嘅。咁啊，呢一节我哋都差唔多啦。 嗯， 我哋睇下广告，即系下次再翻嚟再睇。 好。